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7集《悔不当初》。京大物理实验室地下三层，京大周校长、物理实验室负责人周颖、江院长跟廖院士一行人都在。 秦冉同学要来了。 周校长直接看向叶师兄，叶师兄点头，他抬手看了一下手机，预估着时间。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。 把东西都准备好。 周校长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打电话。他们都知道，秦冉不耐烦媒体一遍又一遍的询问，叶师兄跟楚恒也不擅长。直接交给邢开跟南慧瑶，剩余的人都在实验室这边等着秦冉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程俊的车就停在不远处。秦冉下车，看到周校长等人，路刚走到一半，周围的烟火就绽开了，一声又一声。秦冉最开始还有些不耐烦，他伸手堵住耳朵，直到他走近，看到廖院士还有周颖博士这一行物理学家们抬头看着头顶的烟火，眼眶微红。他脚步顿了顿，走到一行人面前，他松开手，心里也在数着烟火响声，从头到尾一共40发。 咱们物理研究院的大功臣。 周校长拍拍秦冉的肩膀，嘴角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用力地拍着秦冉的肩膀。他一开始拉拢秦冉进京大，只是为了给京大多带来一些资源，甚至于当初还带过数学学院的院长去找秦冉换专业。现在想想，好在当初秦冉一直坚持学物理，不然国内这么多物理学教授研究员这40年的坚持又要等空了。怕是连 M 州研究院那边也想不到，国内物理界的崛起是因为一队不到21周岁的队伍，未来可期呀。 走，先进去，地下三层还有一群等着你的物理博士。 周校长招呼着秦冉进去，秦冉点点头，跟着廖院士进去。周校长的余光看着那辆送秦冉过来的车子，没有同一群人一同进去，而是落在最后，没有人注意到周校长没有跟上来。等一行人消失在门口，周校长才抬脚走到了程俊的车边，程俊也刚好打开车门下来。 周校长。 他礼貌地打招呼。周校长从一开始就知道秦冉就是传闻中程俊的小女朋友，看到他自然不奇怪。 程寿，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事。秦冉同学那里，我不想以前的悲剧再次发生。物理研究院好不容易又出现了一个带头人，这一次方振博那边我会盯住，你们四大家族要是插手，研究院那位的几个学生也不会不管。 我知道。 闻言，程俊淡淡一笑，他眸色清淡，嗓音却是冷漠。 不用你说。 这就是站在秦冉这边了。有他的保证，周校长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的笑容变大了。 那就好。 程家现在还是京城无人能撼动的第一家族，有程俊在，别说方振博，其他几个家族也要掂量掂量。这边秦冉已经到实验室了，还没有去隔壁的房间换上防护服，就被等在实验室里的几个教授包围住。廖院士见状，他看了秦冉一眼。 你不用换衣服，今天没什么实验，这些教授是有问题找你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就没有急着换防护服。 廖院士，你们实验室这次评定会有2个研究院正式研究员的名额吧？ 周颖退到一边，他在 M 州全程做领队，自然知道叶师兄的事情。秦冉跟叶师兄的这种功勋，达到研究员的标准审核，半点难度都没有。廖院士推了一下眼镜，他脸上的表情一向不多，此时当然也如同以往那样。 等研究院的评定，问题不会很大。 哦，我也觉得问题不大。 周颖笑了一下， 说不定还能成为研究员三级。 秦冉这种履历加上核工程的研究，对物理研究院的贡献还有本身实力，进研究院真的不难。 我已经上报了。 廖院士低头看了看手机， 我昨天就提交上了资料，在等研究院的通知。 听到廖院士这一句，周颖跟江院长等人一直就没走。不远处，已经好几天没有认真工作的左秋荣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走。今天实验室全体放假，廖院士也说了今天没有实验。他知道今天研究院那边肯定要给廖院士出通知。想到这儿，左秋荣抿唇，他心情复杂的看着被一行人围起来的秦冉还有叶师兄。 廖院士，您给秦冉同学上报研究院的研究员提名了？ 实验室内的其他几个教授也没有走，在一起聊着秦冉、叶师兄他们的那个实验，都不约而同的要等廖院士这边的研究。一群物理学家在一起，大部分说的都是光、电、核、磁，只是现在关心的都是秦冉的老师。 秦冉同学，你有没有想好老师？ 说到这儿，廖院士也推了一下眼镜，他看向秦冉。 方院长也问过我你的问题。 叶师兄好不容易逃脱了这群人，走到自己的桌子面前写稿子。 叶师兄，难怪你要离开我的团队，原来是因为参加了小师妹的 ICNE 比赛。 左秋荣走到叶师兄身边，他闭了闭眼，好半晌才看向秦冉的方向。 他这次肯定能成功成为研究员四级了吧，才20岁，比别人少奋斗15年，方院长都想收他做徒弟。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叶师兄直接抬头看他。 师兄，廖院士很快就要换实验室了，看他的打算，不准备带人了，我要被调到其他研究室了。师兄，我们认识了3年，比不过你认识小师妹几个月的情谊，你们就这么防着我，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退出了我的航空推动器比赛，一起去参加了 ICNE。 左秋荣直接道，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后面半句其他人都听到了。实验室几个博士跟院长都朝这边看过来，学术界公认人品不好的左秋荣看向叶师兄跟秦闪，唇微抿着。 小师妹，你记得你一开始来实验室是谁带的你吗？ 这一句让其他博士跟教授的声音渐渐消失，不时地看向秦闪还有左秋荣。天分再高，人品不好，研究院是不一定会重视的。谁知道你会拿着研究成果去干什么呢？会不会因为钱泄露机密呢？叶师兄抬头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愤怒的心情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左秋荣，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般。 几个月前，廖院士让小师妹参加你的航空推动器比赛，是你把名单撕掉了。 叶师兄看着他， 国内物理界本来就需要团结，向来一个带一个，师兄师姐带师弟师妹们很正常，你也是这么被我带过来的。 说到这儿，叶师兄拉开抽屉，把秦冉当初做好的策划扔给左秋荣。 你好好看看这份策划吧，师妹本专业是自动化，她早就给我们拟好了策划，即便你不同意让她进队，她还是给你做了策划。左秋荣，你以为你当时的第一名怎么来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、发弹幕哟。